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无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说的话题啊，2月2龙抬头。 昨天已经过去了。 不是，你怎么样，抬没抬头？就是咱得过了这天再聊这话题。 我每天日子过得都是挺胸抬头的，但是没有专门挑昨天那一天去理发。 哎，按说按这个很多人的习俗哈， 嗯， 2月2的时候必须得抬抬头啊。 是， 这抬头的方式，大部分人选择就是去理发店给自己理个发。 哎，我主要是体谅理发师，我觉得这一天他们可能特别辛苦，所以呢，这一天我就算了。 主要是这天手艺都不怎么样。这是真的， 因为就疲劳工作嘛。 对，你看看，对，人太多了，真的 是。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啊，确实是，有很多地方不同的习俗，比如说咱们这边正月里不能理发， 是 啊，不知道为什么把理发跟舅舅 结合在一块儿， 老讲究了， 丝就嘛， 是、 啊、对吧？说的头发丝嘛、 嗯， 对吧？然后呢，这个就二月二这天呢，第一个就是龙抬头，哎呀，看你这个，尤其什么属龙的一定要抬抬头啊、 哦。 还有呢，就是这个过了正月该理发了，赶紧理一理。后来就都这个集中在这一天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理发的时候哈，有好多各种各样的经历，好的经历，不好的经历啊，理得好，理得赖了呀， 嗯、 理得奇特了呀，哎，都有这样的经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理发的事儿， 是 啊。说说自己很无语的一次理发经历。 微信公众号 YGTP 九八六，也欢迎朋友们把照片拍过来。 好，那么首先呢，还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食药监局啊，这个没有实体店不得进行网上订餐销售活动。国务院的食安办主任呢，食药监局的局长也是特别强调了，那只有取得许可证的实体餐饮店才能在网上接受订餐，没有实体店不得进行网上订餐销售活动。第二个呢，就是严格落实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责任。第三个，加强监督。 嗯，继续来看，那仍然呢也是来自于食药监局，也是关注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尤其是针对这个奶粉市场。那么我国呢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稳步提升，这也是一个好消息。那么最近呢，食药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了，说总体来看呢，我国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抽检检出的问题呢，基本上都存在于中小企业当中。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重点的整治品牌和配方过多、标签不当这些等等的问题，包括像广告宣传不得当这些问题，也将被这个进一步的去整理。 嗯，这个也同样是一条新规啊，咱们来看看快递又有新规了，这些东西以后都不能邮寄了，请大家听好。最近呢，很多人啊都在邮寄香烟呀、白酒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快递公司啊有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原来呢，新颁布的这个禁止寄快递啊，物品的这个管理规定明确了，寄香烟不能超过两条，白酒不能超过56度，手机只能陆运。另外呢，快递禁忌从58种增至了188种。 嗯，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呢，也可以登录相关网站，具体的去对应一下。 嗯， 接着来说吧，这个还是关注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有跟手机之间的关系。 哎， 那么手机脖这个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疾病，而且呢，它每天都在谋杀着我们的颈椎。最近呢，欧洲的脊柱协会发表了声明，表示说短信脖是新一代人全球性的疾病。那么据报道了，说这个一个人的头部重量呢大概是在5000克。那么当前倾，就是身体前倾看手机这些电子设备的时候呢，通常会呈现一个60度角。这个时候呢，由于物理杠杆作用以及重力的作用，一个人颈部的肌肉就要承受25000克以上的重量。如果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的话，那么就会出现颈部不适，还有呢疼痛、僵硬以及头疼这样的等等症状，甚至损伤。这也就是所谓的短信脖。如果您长期这样， 嗯， 那么这些症状呢会更加加重，造成颈椎病等远期损害。 哎，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大街小巷啊，各个地方不低头的人少， 是 少之又少啊， 嗯， 所以一定提示大家要注意自己的颈椎了。平时不玩手机的时候玩点什么呢？可以这个，我觉得可以重现一下对当年的那种，哎呀，古韵啊。咱们来看看啊，大学生扮古人玩飞花令啊，呼吁重视古诗词。这是在广东的一家这个学校啊，几名女大学生是身穿古装在桃花林里边玩起了飞花令啊，呼吁人们呢重视古诗词，重燃学习背诵古诗词的热情。 嗯，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飞花令呢，就古代时候我们经常玩的一种行酒令的游戏，是中国古代酒令之一，属雅令。虽然我也不懂吧，说半天我也不明白吧。 但是您有没有关注，就是春节期间，然后央视播出的那个诗词大会？ 哎， 嗯， 没关注 啊， 真没有。 那你那么感觉你理直气壮的样子啊？那个这个比赛当中呢，它有一个环节就是飞花令的环节，也是今年新 增加的一个项目。 回家补课，回家补课。 对，就非常有意思，大家都挺关注那个比赛环节的，就是两个人对阵，然后呢，选择诗词当中经常出现的某一个字，比如像花啊， 嗯、 像山呀、啊、水啊等等这些字、 嗯， 然后呢，两个人开始对诗了。 嗯、 他所说的诗句当中呢，都要含有这一个字，很有意思。你来我 往，来吧，开始吧，从花你开始。 春城无处不飞花呀！ 继续关注下一条 啊, 我们来看看艺考学生哈， 没错， 艺考完的学生呢，这个一窝蜂的啊，这取自己手机啊，被喷辣椒水了、 哎， 怎么回事呢？为了防止作弊啊，西安的美院的考前是收了孩子们的手机。考试结束之后呢，考生们哎呦一齐的赶紧挤到门口去拿手机，导致场面非常的混乱。现场的执勤人员呢也是向这个人群开始喷辣椒水。家长说了，说孩子的眼睛和皮肤都红肿了。校方也说了，紧急情况，拥挤的人太多了，担心发生踩踏事件，才如此。 虽然是有解释，但是我还觉得校方这样做非常不妥。他们应该在前期准备考试的时候就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 我跟你说，这还真考虑不到 啊！ 就是说，你想想，收手机， 嗯， 你考虑到了，对吧？ 嗯， 发放手机考虑到了，但是考完试了，尤其你说，比如说高人家，你看艺考完的学生， 嗯， 也不归你管 哦。 你说人家那我就拿， 那 你 至少应该提前就说计划一下， 啊、 现场安排一些工作人员来维持秩序。 提前发放啊、 嗯， 我觉得可以，就是说都别动啊，发放。但是听不听你还真得看这些孩子。你看艺考完之后，人家我好不容易考完试了， 嗯、 我可以是不是？我可以这个稍微 放飞自我了。 哎，我终于可以拿着我手机对对题了啊！对，赶紧去这个找自己手机哈、 哦、 啊！ 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还是呢，关注高考。那么距离高考呢，仅剩100来天的时间了。河南的一所高中啊，誓师大会现场的场面让人觉得很震撼。最近呢，距离2017年的高考还有100天多的时间。河南汝南的一所高中，高三全体师生，包括有部分家长，还有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大概3000多人参加了决战高考100日誓师励志大会。那么高三学子们呢是振臂高呼，我要上重点，我要上一本，我要上北大。那么为了迎接高考，鼓劲儿加油，场面极其震撼。 这个场面特别像那个某些店铺门口啊，嗯， 振臂高呼 啊，振臂高呼，每天早上起跑跑步啊， 嗯、 一会儿喊喊口号啊， 是是 把这个邻居啊都给吵醒了，得让你知道我的品牌一样。哎呀，这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形式啊。还是需要 大内容。 哎，对对对，继续来关注，来看看细思恐极呀、啊，广州啊，飞机飞到一半返航了，因为什么呢？舱门没关好。哎呀，一般广州飞往巴厘岛的这个航班上，游客们经历了惊人的一幕啊！航班起飞之后，高空出现颠簸了，又折返广州，原因竟是。机舱门没有完全关好，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这个驾驶室的显示器啊并没有显示，直到航行当中机长啊发现了。 嗯， 哎呦，细思恐极呀、啊、这个如果说真的在这个飞行过程当中，这机舱门突然开了，机舱会出现低温低压缺氧的状况，压力这个压力差呢会将游客们吸出这个机舱外，太危险了、 啊、真的就是我们看到电影当中展示的那个很恐怖的一幕就会发生了、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太危险了，估计是这个驾驶的机长啊，驾驶一看反光镜、 嗯、 哎，这门好像没关好啊，赶紧的停车过来关门吧啊，这是发生在咱们陆地上，你说这都是危险，你别忘了这是在天空当中啊。 所以我觉得这位机长非常的厉害、啊、人家凭借人家的工作经验及时发现了问题，最后避免了一场灾难。 哎，是这样的、 嗯、继续来说，这个是苏州的这个县山，这个山，苏州出现了山寨版的伦敦塔桥，这个呢有是由4座40米的高塔楼组成的。最近呢，江苏苏州，这个有一个地方，他们有人拍到了这个伦敦塔桥、 嗯， 其实也是山寨版的了。这个航拍图呢，现在亮相网络了。那这座有4座塔楼、4座王冠，还有2处廊桥的山寨塔桥，比正宗的伦敦塔桥显得更加的宏伟和气派，欧式风味十足。那么这座塔桥呢，也是横跨元和塘，外形呢基本是参照英国伦敦的这个元桥建造的。 嗯， 就照搬了一座这个英国的建筑，然后来到了苏州。 嗨，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哈，看到这个各式各样的国产车，我们就会发现，有点像，不能说什么，但有点像。 嗯， 可是呢，近2年我们会发现，哎，真的自主品牌用心了， 真的用心了，做出一些让我们能够接受，无论是从配置啊，然后到它的这个科技含量以及它的外观，都能让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车。我觉得其实建筑也一样，慢慢的风格可能自己就设定吧。啊，继续啊，关注我们来看看，熊宝宝不敢过小溪，被熊妈妈强行的拽了过去啊。近日呢，这熊妈妈展示了如何对付熊孩子。小熊呢是走到溪边之后不敢过去了，哎呦，扭头就便走啊。这熊妈妈立刻回头过来啊，可能当时没说话，但是呢，用口衔住了小熊的耳朵啊。打算这个强行的渡过小溪，虽然说这小熊呢不断的挣扎，甚至是一度逃出妈妈的熊掌，但是呢最终啊仍是被衔着走过了小溪。你看人家这是对付熊孩子， 每一个熊孩子背后呢都有一个 熊妈妈， 很强大的熊妈妈， 总会有熊出没的。 是啊， 好吧，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一次理发的经历，说说二月二的经历吧，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我的大学》。 刚才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我的大学》，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自己抬头的情况吧。 是 啊，昨天怎么样？抬头了吗？ 昨天我不刚跟你说了吗？我这不是心疼理发师，所以我没去专门去理发吗？ 你看，你看，你看，你理解误有误区啊！谁说抬头就必须上理发店抬头了？我自己在家我已经抬过头了。 哎、啊，对，我在群里看到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家三口，都是就是家里边 啊， 就是家人之间互相给 买个卡尺， 互相给理了。 这个老公给媳妇儿卡尺一个圆寸，然后 这个 媳妇儿再给孩子来圆寸，这孩子再给爸爸来圆寸。 媳妇儿说我要一头帘，然后呢，老公拿一个锅直接扣在脑袋上，是吧？然后沿着边剪一头脸出来， 剪一个这个锅盖头。 对 啊， 哎，昨天我看到就是也是朋友在网上发的挺恶搞的一个，但是特别有意思，就应了这个景了。 嗯、 就是呢，这个有人到理发店去跟理发师说我要一个啊，这个新的一年新的开始，这样一个全新开始的发型。理发师说好了，不用多说了，然后咔嚓咔嚓给剪出了一个烟花盛开的造型。 你说的我觉得不够这个贴切。 嗯， 礼花盛放的这么一个形状， 新年嘛， 烟 花， 对对对对对对，就礼花弹炸开那一瞬间那么一个头发， 没错没错， 就是有人说是脏辫，但是这是染黄了的脏辫。 哎，你说的太贴切了。 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紫心园他说我室友的鸡毛掸子说是渐变，我觉得是突变。 哎，这个你别说啊，这个 流行的吗？ 我没有没有，我没、我没怎么染过头发，但是呢，我了解这个了。 这可染起来不容易。 对，就是呢，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黑发呀，其实是需要先，如果你想染别的颜色的话， 你从哪儿能看出这是黑发了呀？ 它底子里面有一点藏着黑的头发，你知道吧？ 啊， 反正我就了解到，就是呢，你要是从黑发要染一个特殊的颜色出来，先要把你头发全部先漂白，然后呢再上你想要的颜色，是一个大工程。 嗯， 你看它这个颜色染的有紫色有绿色。 嗯， 这个应该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复杂的工序。 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吧。 嗯， 从咱们这个视角来看呢，就是在一个人正常的后边看到是一个大的 L 型，这个 L 型分别是，这 L 呢就是分布在头的左侧和下方， 哦， 颜色呢是绿和紫结合啊，这个拧成一股绳这么个啊这个结构，然后化为 L 型。 哦， L 型上边呢是一大方块，这个方块呢是一个比较黄的这么一个颜色。啊， 我估计是之前漂出来的那个颜色。 哎， 然后它上色呢是从这个头发的中下部开始的，所以是这样的 效果。这个是不是就是80年代最流行那种挑染？ 人家还有现在流行的渐变呢， 你看看，这不是人室友都说了吗？这是突变啊。 哦，真是， 咱们这么说人好吗？但是你看，我们看一个小帅哥， 嗯， 哎，哦，这发的是一明星啊。 哦， 蒋晓他说了，说我同学啊想剪一个这个一个明星的一个平刘海， 嗯， 然后剪成了星际迷航了。 千万不要被明星的发型给误导了，我们真的剪不出他们那样的效果。 哎，怎么就是他这个配图里边有啊，只有 下图是他本人的图。 我谁说的？这不是都是明星吗？ 这个是明星 啊，这是明星。 对， 哦，这个是明白了。 你看，这不上下两幅图吗？ 啊，那这个小伙子其实长得还真是白白净净，挺帅气的。 所以你看， 属于圆圆那种喜欢的类型。 你看怎么 说？你看圆姐都合不拢嘴。 没有，你等我说完呀。 你看，哎呦啊！你先控制一下，人工别笑。 让我说一下，要不然我就扑上屏幕去了。 啊，你说。 我是想说啊，就你看这发型啊，其实和这个一个人本身的这个底盘也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 真实， 对，就是人说这个发型也挑人呢。 嗯， 对吧？ 对， 嗯， 不是发型挑人，是人挑发型。 但是最后这个发型是挑这个人的。 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说啊。其实对于我来说，就其实每次理发， 嗯， 都是一次不太好的经历 啊， 因为占两个特别大的劣势。 嗯， 第一个就是近视， 嗯， 对吧？近视的所有人其实理发的时候心里边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对， 人家问，哎，这样行吗？啊，行吧，应该。其实根本看不太清楚。 是啊， 只能是凭想象，看这个远处的这个轮廓。哎呀，虚虚实实， 模模糊糊 一片， 影影绰绰的， 差不多。这回心里哎呦踏实一点。所以说我们理发就是在这个近视镜的人往往理发的时候其实特别费劲。 我懂 懂吧。 嗯， 需要找一个哎呦踏踏实实的，每次基本98%不失手的人才敢动你的头发。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我自己的劣势。第二个啊，就是哎呀，头发卷还是一个，它卷不像人家烫的，人家有规律的卷。嗯，你可以让它想怎么烫怎么烫。 是啊， 这个卷呢是属于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乱卷，短到一定程度它乱卷，也就是说只有中间那合适那一个长度，哎，能维持那么几天，是让你感觉哎呦这小伙子看起来还可以啊，这头发很这个很利落啊。过了这时段之后，你会发现你根本抉择不了它。 啊， 特别同情你那个理发师， 对， 拿捏你头发的尺度真的很难。 哎，所以说这个每次理发师，哎呀，都挺难的。哎，就这么说不是俩了，还有一个，自身的长相啊，其实 也 挑 头发， 也挑。你看，就像刚才咱说那小伙儿，人家虽然是把自己啊这自嘲说什么星际迷航了，但是咱说实话，小伙子还真是挺帅的， 长得不错呀。 哎，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那种小鲜肉这种类型， 对对对， 对吧？ 接着来看吧。 哎， 看看呢，这位朋友呢，直接发了一个照片，也说也不想多说了。可能一开始是想剪一个空气刘海，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本尊的照片之后，发现呢，空气刘海剪的稍微稀薄了一些， 空气太多了，头发太少了， 少了 啊。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不会做饭的饭团子，他说的啊，说这个，哎呀，上回理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旁边有一小动物，你别说，要把这眼镜摘了，还真有点像，啊、一张就是这个羊驼， 对， 羊驼那个发型，大家其实应该，应该有印象， 而且很流行啊， 就是、很 前一段时间啊。 真的很流行吗？ 就前一段时间不是很多男生都留这种就是头上顶一坨的感觉， 人家那是油头，人那个非常的利落，人家那个这形状非常的好，就是根据自己，你看那羊驼那属于就很奔放 啊， 就有冲天的，有冲左，有冲右的啊， 就 是也算偏分，但是呢这个朋友这还是有点像啊， 对对， 幸亏人自己发过来的。 还有呢，我看到这位朋友叫人越要努力，他说怎么办呀，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个头发之后我觉得很绝望，其实我别的不想说呀，我就想说你照着表情包去剪头发，你还能剪出一什么效果来。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这表情包叫什么，就但是好多人都发，就是那个底下配着字儿，其实上面那画的呀，很一般 啊， 各种各样的表情， 但是发型亮了， 这表情包叫什么？你能帮我？ 就是， 还真不知道， 就是感觉自己美美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的。 有一组这样的表情包，但是不是表情包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不了，反正就是感觉啊，就是这个发型是 和这个 樱桃小丸子， 嗯， 两侧的樱桃小丸子，前面呢是有点儿。哎呀，三毛流浪记，就是这个概念吧。 没错 啊， 混搭的， 对，混搭的。哎，还有一位朋友啊，叫林源，他说，大家千万别自己给自己理发了，明天怎么出门教教我。这个小伙子非常的聪明，他只发了一个盖儿， 对，他不忍心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面目也暴露给我们。 千万别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没准五年之后这是潮流的。 那你是不是提前了这五年就有点太早了呢？ 所以我就不敢潮流一般啊。 是啊， 这给大家形容一下吧，这个像一个，来， 这像一个那个茅草棚子那个棚顶棚，直接盖在头上了。 茅草屋盖在头上了，就是两侧呀。现在这个年轻人都喜欢把它搓的平了，搓的这个稍微那个利落一点。人家这个搓的有点太利落了，上面都支一个大蘑菇盖。就这感觉。 顶一个草棚子出来了。 哎， 我再看到呢，这位朋友叫李大阿锦，他说呢，来看看吧，这个是小时候我姐帮我和她自己剪的头发。 哎呀，小时候我哎，有没有这种就是形容你理发，跟狗啃的似的， 就这效果， 就是这效果，就是参差不齐。 我想起我小时候了，我小时候呢，下午要上学，中午睡了一个午觉起来，我妈已经上班去了。我自己然后照着镜子呢看看我这头发，那不睡了一个午觉之后，头发都已经就那个剪就是梳的那个辫子，然后都已经快散了嘛，然后自己还对着镜子觉得哪儿不齐，咔剪一下，真剪吗？对， 剪完之后效果怎么样？ 跟狗啃的似的 啊。对，家长一般都用这个来形容。 是啊， 哎，不过我还真是理过一次发 啊， 理过一次就 给 别人给别人。给我哥理了一次发，还挺成功的。 哦，我还说你真是对自己下不去手。 对自己是肯定不行了啊！谢默默呀，他说，想成那个高俊熙啊，结果变成男孩子了。我给简单形容一下这位女士啊，大眼睛 啊， 双眼皮儿。 我看你 高鼻梁， 人家五官。 哎呦，小细眉毛挺好，挺好。瘦瘦溜溜的， 那你还不夸夸人家？人家发型我觉得一点也不难看。 就是要说的就是这事儿嘛。他说就变成男孩子了 啊。 现在其实挺流行这种发型的， 对 吧？中 性美嘛， 中性不光中性美，而且呢，人家这就还真是咱们刚才说那个， 颜值高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没错， 差不多的街边5块钱就能解决的事儿。 嗯， 不像咱们这还得哎呦挑人吧，挑理发店吧，挑时候吧，人多的时候不敢去，这个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敢去，这时候不敢去，那时候不敢去，最后剪出来还是这个颜值。 说来说去，责任还在自己呗。 还是自己颜值的问题，你不觉得吗？ 哎，有关系了， 是吧？ 说的我心里边生出一种悲凉。 哎呀，那怎么办呢？还是得继续的理啊。 是。 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说说自己理发的一次经历吧。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今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2到4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说说自己一次最无语的理发经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啊。我们来看看四种发型啊。说到这理发呀，有的时候四种发型可能会伤身 啊， 连你自己的理发师都不一定知道 哦。 剪发一件看上去只关乎咱们这颜值的事儿啊， 是啊， 其实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咱们来看看2月2日这个龙抬头啊，剃龙头啊，告诉你关于剪发的健康知识。 是， 嗯， 要说这个剪发啊，真的是，先问问各位啊，多久会剪一次头发呢？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头发长了不剪也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其实总拖着不剪，不但会给头发带来伤害，也会真的影响您的身体健康。嗯 嗯，所以说就是多长时间理一次？应该 人家也没说，就是问问大家吧。 哎，最久其实3个月就必须剪一次发了。 哦， 哎，这个短发呢，就是咱说的是长发啊，3个月，短发建议其实每个月修剪一次。嗯。 基本也是，如果要是一个月以更长的时间不剪的话，你这发型也就没有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油性的发质的头皮细胞往往比较敏感，更应该剪的稍微的勤一些。干性发质的修剪的同时还需要做补水和营养护理，预防头发发黄变脆还有干枯。 嗯 啊，这特别像是这个你理发时候人家跟你说的话。 哎，是啊， 对吧？哎呦，这个觉得你这人家可能不讲袁明星，你这个头发可能哎呦感觉哎发质太软了，我们这正好进了一新的药膏。 同意，谁让他叫我明星呢？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我这属于中招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经常会我们理发的时候还尴尬的事就是这样。 嗯 啊，一会儿咱们继续细细的再跟大家聊这事儿哈。 是是是， 聊这理发的时候尴尬啊。 嗯，先说这个理发之前，其实我们有三件事情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呢，就是头发长到底抢不抢营养？那么人的头发呢，从毛囊当中破皮而出，会成为这个毛干。那毛干本身呢，不会有新陈代谢，当然也不会消耗营养。无论是头发长或者短，健康的毛囊都会定期定量的长出毛发，因此呢，留长发不会增加头发生长的营养需要。 嗯 嗯，还有呢，就是呢，头发 来看，对，头发太长，说会让人变笨吗？这是一种说法哈。 嗯， 有人就认为了，说头发和大脑离得太近了啊，头发太长的话会夺走大脑营养，让人变笨。 嗯， 哎，头部毛囊的营养呢是通过头皮内的血管供应的啊，而这个大脑的这个营养呢是通过大脑前中后动脉供应的，也就是说两个供血的这个管道是不会互相影响的。 对，所以再不要再把自己这个脑筋不灵啊这个怪到头发长 了，归功于头发太长了啊。 还有呢，就是剪头发真的能让人心情好起来吗？那么根据心理学家的发现，理发呢能够刺激大脑当中大脑中枢释放出让人愉悦的化学物质，而且呢坐在理发椅上会让人进入一种安适的这样的状态，使心跳呼吸都慢下来，情绪也会好转。那么所以呢，这个心理学家也说了，说情绪变坏的时候理个发，有助于早期抑制不良情绪的发作。 嗯， 有帮助。 哎，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正好今天聊的理发嘛，咱们就多说点。 是， 理发之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的， 焕然一新， 焕然一新了。 嗯， 对吧？这从这个颜值上，对吧，利落了，最起码一看， 啊， 哎，感觉这个小伙子这个还能看，那些小姑娘觉得自己哎呦还挺漂亮的，其实。 嗯， 对吧，什么事儿可能都忘在了脑后。同样呢，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这个头发多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这个进风量少了，一少之后，哎，一下，哎呦，一出来凉快啊！三九天一出来，哎呦，凉快，一下就把自己吹醒了。 是 啊，咱来看看。但是呢，其实，在专家的眼里，有最差的发型。咱们都说这个审美啊，真是这个各抒己见，是吧？众口难调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人专家还真是有在人家眼里边最差的发型。首先，咱们来看看吧，长刘海是人家觉得不太好的。刘海过长的话会限制进入眼睛的阳光和感官的刺激，视力正常的人容易因此导致近视，原本近视的人则会变得更高度数的这个近视。 嗯， 此外呢还可能造成被遮住的眼睛啊这个弱视啊。建议呢这个刘海长度最多齐眉毛，不能盖住眉毛啊，这个宽度呢应该是在眼眶外面，最好超过耳朵和眼睑的中线。 嗯，看来刘海也是有讲究的。 对呀， 啊， 卷齐眉吗？ 是啊， 刘海齐眉吗？ 哎， 对吧？ 有道理， 没关系。 嗯，人家专家说了，这个还有一种比较差的发型呢，就是马尾辫。 哎， 有很多姑娘喜欢梳马尾辫，但是呢，有这个皮肤科的专家就说了，说呢马尾辫很受女性喜欢，但是这种发型呢，由于是紧紧的竖起来，牵拉到头皮。长时间之后呢会导致毛囊以及周围的皮肤变得松弛，甚至引起脱发。那么建议呢马尾不要扎得太紧，隔三差五的要松一下头皮，有利于您头皮正常的生长， 放松放松。 嗯 啊，还有这个戴发箍的，长时间使用发箍之后啊，这个鬓角啊太阳穴周围总会感到这个胀痛啊，其实呢就是发箍勒得太紧了，与头型不太符合，压迫这头皮，血液循环不良所致的。所以说建议在买发箍的时候，一定选择与自己这个头型啊相符的发箍，不要太窄，也不要长时间的佩戴。 哎 哎，这配发箍我还真没买过，是不是也分型号啊？ 买时候是不是也丢人？就是比如说人家哎呦一个这个非常纤细一个小姑娘过来，哎给我来一个那个 S 号的，或来一 M 号的，你给我来俩叉的。 这个你作为男生不了解也就不了解了，但是作为女生女性哈，我也不是很明白。我觉得好像大小都一样。 谁说的？ 就对你来说 款式不一样，那肯定 对购买的人来说只有戴得上和戴不上的区别。 哦，也能是啊，所以说也别太这个强求了哈。 再来说最后的一种，就是总在同一个地方呢分缝，这个呢可能男女都适用了，因为呢都有发型嘛。这个头发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呢，会受到伤害，影响黑色素细胞的功能。无论是头发中分还是三七分，长期不变都会使这个地方的头皮持续受到紫外线的辐射，导致长出白发。建议每两三个月要换一个方向来梳理。 嗯，就别在一个地方老分缝，可以比如说今天咱三七分， 哎， 明天二八分，后天那个大中分， 每天都是一个新的自己。 哎呀，那自己的颜值得有多高，能适应这么多发型啊？ 驾驭不了啊！ 但是你可以左右分啊，对吧？比如说昨天咱们是左三右七，今天咱们左七右三啊，不是这一样了，左三右七，明天是左七右三 啊。 哎，你看，然后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在家这个也能做的啊，养后，这个不是养后，是减后养护啊。来看看短发一定要勤梳头。头发较短的人呢，其实大多数啊认为这梳头是件多余的事儿，尤其是像我们男性啊，洗完之后随手这拿手一整理，这出门了啊。其实要提醒大家，头发短的人更要多梳头，建议大家一定选择天然木头或者是牛角材质的梳子啊。梳头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前额往后梳理，力道不要太大，也不要硬扯头发，可以双手手指代劳啊，这个由前向后来梳，并用这个指肚啊指在这头皮上哎画一画这个圆圈，按揉啊，这个按摩一下，或者是轻敲一下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哎，所以说咱们店里边这个木质梳子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希望大家来选购啊。这木质梳子呢，这一个它哎买一赠一，是不是？这接下来应该是这话。 是 啊， 你这都套路了。 没有， 你肯定是有兼职吧？ 不是，其实就是说，人家说用木质或者是牛角材质的哈。 对对，我们的头发有好处。 哎， 再来说一下这个长发呢，建议您多披着。这个皮肤科专家建议了，说呢这个头发经常扎得太紧，会对毛囊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还会诱发头疼，影响您的心情。所以呢，女性不妨松开头发，让气血更畅通。建议呢尽量梳披肩发，披发同时呢做做头部的按摩，用手指来梳头，刺激头部众多穴位啊，还有这个反射区，有助于疏通血脉，调节大脑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少用这个吹风机来吹头发。 哎， 很多人都是习惯洗完头发之后得拿吹干啊，而且这造型就全凭这吹呢， 是啊， 对吧？吹出一什么什么样的发型啊。经常使用吹风机吹发，头发所含的水分若降低啊至10%以下，头发就会变得这个粗糙分叉。如果说非得用这个吹风机的话，应该注意洗完之后别马上吹，也别吹太久。洗完头发之后呢，先用毛巾按压擦干，等到不滴水的时候，然后再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到半干即可。千万别贴着咱这头皮来吹，开关时一定要离头发远一点。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拒绝高温水洗头。我觉得这应该很少有人会喜欢用那种特别高温度的水去洗头发吧。但是专家还是建议了，说因为高温呢会迅速的透过头皮毛孔，然后伤害发根儿，以致呢涂抹的护发素还来不及形成保护层，而且呢还会引起皮肤脱水，导致头发干燥变脆，容易脱落。建议您呢洗澡的时候降低淋浴的温度，最好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洗头发。 其实不仅仅是洗头发，有的时候就是最早啊，我记得北京那澡堂子里边，就大爷们都是特别喜欢这烫，烫的浑身通红，这才觉得舒服呢。 是啊， 然后洗头发也是，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尤其是那些这个大爷啊，这个爷爷辈那些人，都喜欢用烫的水洗澡洗头。 没错， 特别喜欢，觉得烫完之后哎呦浑身通红，出来之后神清气爽， 通体酣畅啊感觉。 其实不然， 哎， 洗头发洗身都别用太烫的水，人不是说了吗，最好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洗头发。 是， 哎，最后跟大家说一个，其实一定要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黑木耳、黑芝麻、黑豆啊、桑葚啊、黑糯米等等啊，含铁以及可以补血的什么红枣啊、深色的葡萄也可以防止脱发。尤其是女性啊，这个也一定要适量的来补充。此外，像什么海带呀、紫菜呀啊等海藻类的，含碘丰富的也可以使头发有光泽。 没错没错，看来我们这个保护我们的头发也是很重要， 有窍门，有依据的。 是， 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啊，说的就是关于咱们理发的事儿。说说2月2龙抬头的时候您的理发理得怎么样啊？赶紧把自己的照片和自己这个发生过好玩的事情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送一首张悬的歌曲《玫瑰色的你》。 来自张璇《玫瑰色的你》，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理发的事儿哈。二月二已经过了，一个新昌人他说了，理发店老板娘说了，哎呀，对不起啊，这个今儿人太多了啊，这个推的没电了啊，没电了，给我们发过一张照片，就是推了一半，就是左边，哎，这么一看挡住一看，哎，是个圆寸的人，这么一看，哎，是个长头发的人，这意思。 看到他这个发型，就很多强迫症的人真的有点受不了。就是老想给他把这头发往那个眉头发那边扒拉扒拉， 挡一挡。 是是是。 哎，我觉得圆圆说的对，如果要留一中分的话，会不会就看不出来了？ 可是这边没电了吗？这一切都用不上了。倒是可能也成就了你，可能这辈子剪的最特别的一次发型哈。再看看这位叫神经质，他说呢，去理发店，一个小哥给我洗头，洗完之后帮我裹上毛巾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头真大，别人的头裹毛巾可能裹两圈多，你只裹一圈。他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去那家店了。 哎呀，所以说你说这个员工这个情商需要有多重要啊？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嗯、 有时候你看婆不说婆，还能是朋友吗？ 也许他觉得洗头小哥觉得这句话是夸他呢。 啊对。我俺娘说了，说这个头大比较聪明啊，你是来我们店里最聪明的。 对对对，大头下雨不愁。 哎呀，等人他说了，说每次剪头发的时候，洗头的这个师傅都会用手扶着你的耳朵下边，防止水流进去。上次呢，大概是一个新手帮我洗头发，同样的动作放在我耳朵上啊，前面一个漏斗一样啊，全部都进我耳朵里边之后， 哎呦， 从那天开始我好像就没有那么聪明了，失聪了。 好吧， 啊，去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理发的时候，尤其是洗头发，其实也是需要你看什么呢？圆圆， 继续， 你看，圆圆，哎，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哎，圆圆看着一小鲜肉，我这说着说着话，这家看着小鲜肉还在跟那流擦口水呢，还 都已经就是分心没听你说什么了。 对，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必须要说完，就是有时候那新手洗头发真的容易进耳朵里，非常危险，所以说一定要跟他说一声。就是你这么洗头发不对，对吧？有时候就这一下，哎呦，真的一下就能到你耳朵里边。但是你看人家非常熟练的动作又快，而且一点耳朵里边非常干爽。 所以呢，在这个培训上岗之前呢，真的也需要这个过硬的技术哈。 你不用硬着再来这附和我，你来说说你那小鲜肉吧。 我先告诉你，我看到这个小鲜肉是一个女生。 啊，这一女孩啊， 对， 哎，真的特别帅，真的特别帅，白白净净那种。 没错没错，我觉得都被电到了 啊。 但是我觉得人家这个不是无语的理发经历，人家这是成功的理发经历。 人家还是颜值高啊，说白了啊。来看看那个陈默，他说了，足以说明一切。哎，这回咱能说明咱这问题了吧？就是颜值高，人家理了一个，就是按咱说秃瓢， 哎 一个，哎，这人家这个学名叫什么？秃头光头不知道，反正咱就叫秃瓢， 对对对， 是吧？ 就是把头发剃光了， 剃光了。 但 是你说你能说人不帅吗？ 我觉得就真的对自己的颜值有信心。 你能说他不帅吗？ 我觉得就特别帅啊， 是吧？ 我是想说， 所以说，哎呀，真是。 如果你对自己的颜值有足够信心的话，你就可以去尝试理一次这样的头发。 你是在逼我吗？ 我可是我不想看到洋葱头啊。 算了，咱们再来看看啊。这个 KI 他说了，来晚了啊，这个有一个这个贝多芬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感觉？告诉你们，这 不是贝多芬，这是方便面 律师。 哦，就是 律师戴的那个白色那个， 对对对， 啊， 哎呀， 一层一层的，就跟那个羊喜羊羊是吧，一卷一卷的，就是特别整齐， 就是感觉特别不舒服。 哎，就其实它还真是挺像方便面的，黑色方便面。 我们看到呢还有这位朋友叫 Coffee and Wine， 他说呢，你们八点开场曲的那首歌是什么呀？给我们报一下歌名。这个你还是参与话题讨论吧，这歌名呢我真的已经找不到你歌单了。接着说吧。 来看看那个 TS 说了，这个根正苗红好少年， 是啊， 你给我剪成了小丸子，当时我就哭了。 好像， 啊，还发了一张那小丸子的这照片。真有点像，真有点像。 对，这可能是你剪的最童真的一次发型。 对， 来看呢，这位朋友叫袁鑫，他说呢，我跟他说要给我染一个孔雀蓝渐变的，你们看染的这是什么鬼？ 这孔雀吗？ 这像是一个 开了屏吗？ 像一个长裙子。 流苏。 哦，对对对， 流苏啊，哎，这个是 什么意思？这俩是一个人吗？ 啊，就是发就剪发前和剪发后。嗯、 哎，这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啊？ 肯定那个三七分的 一 个是前， 是 一个人， 是一个人， 眼镜都没变。 还真是，还真是、嗯、这个。哎，这个美少女她说的啊，男朋友什么也不说了，半小时。李叔，以前还就你觉得是这个是以前的， 对， 李成这样的啊，有可能、嗯，以前真是挺帅的一小伙子， 是啊， 是吧？就是这三七分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头发， 嗯， 然后给剪成这一个什么斜刘海儿，也 反正就是一个挺嫩的发型， 挺嫩，怎么在你嘴里边都老是嫩？ 哎，实际上年纪大了呢、 哎， 看什么都年轻。 胡蓉发了一张照片，从背影看，咱先不看人说的话啊， 嗯、 你猜他年纪？ 我不敢猜， 40左右。 对对对， 差不多吧。 50挂点零。 哎，50挂点零，60还出点头那种 对对对 那种烫出来头发。 嗯、 然后这个胡蓉就说了：“哎呀，这个你看，我来不及跟你们来互，不是这个等不及要跟你们互动了啊。那时候20岁，抬起头的时候就哭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啊。 这个头发真的让我们。” 稍微就有点显成熟啊， 不忍睹啊！ 哎呀，再给你看一个机关头啊， 嗯、 陈酒才有味儿啊。这个你们看看这个， 这偷拍的 、嗯，坐车的时候， 这已经不是非主流可以形 容了。老师说这个机关头，对吧？就像这个长了一个大机关子一样。 哎呀，我觉得这真的已经 这个做的不够，这个道家不够彻底啊。 嗯， 应该这上面染成什么红、绿、蓝、黑这种各种颜色才对。 鸡年也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啊。 西点也说了，这个小朋友，哎，这哭在这吃着饭哭啊。我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发型啊，剪回来之后就笑坏我了，被他用拖鞋扔啊，第二天在这个饭桌上啊，声泪俱下，被全班小朋友笑话了。剪的确实。不是很用心， 对对对， 估计是在家自己剪的那种头发。 但是我能理解，因为小孩他都对理发特别抗拒。 嗯， 你要能给他剪出一个成功的发型，真是了不起。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还是看颜值。 嗯， 咱再看看这个人家这个 R 九，他说了啊，我帮我这个侄女这个剪头发用小盆子 啊， 大家都特别怀疑他的技术，但你看看最后 哦， 对吧？多可爱。 还是因为孩子长得也好，头发也好， 哎， 随便你怎么摆弄啊。 啊，然后这个也很尴尬的，这个申若曦啊，我能怎么办啊？我也很绝望啊。这个 我们看了之后替你绝望。哎，我觉得 其实人家真是特别自信的一位女性 啊，对， 对吧？ 嗯， 这个长得人白白净净的哈啊，然后呢，这个抹着红嘴唇，但是那头发呀、啊、上面缺了一块，估计是昨天龙抬头时候说想剪一点，然后一聊天没注意，咔嚓这么一剪呢，剪秃了。而且就是头帘前面就是美人尖儿那个地方剪秃了、 嗯、说是美人尖儿吧，但是又冒了点头发茬儿。 不是，人家美人尖应该有头留头发， 哦， 他是等于后边是长头发，中间美人尖咔来了那么一剪。 我觉得他还得感谢发型师，就是万幸啊，没被你没 这一看就自己理的，这肯定不是发型师的手啊，人家怎么能给推成这样呢？不能， 万幸万幸还留了点的头发，至少呢就是以后头帘还能留起来。 还有一位叫这个玫瑰，你讲什么？你拥有的正是我想要的。发了两张图片，这个特别逗，我觉得今天这不够咱俩笑的了、啊。 哎，是啊。 哎，就是一个人呢是中间就留了一小条， 嗯， 一个人呢是中间就理了那么一小条，啊，俩人就正好这个组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头发了。 我觉得有的可能真的就是自己就刻意跟发型师说我就要这个样，与众不同。 哎、 嗯， 有时候对，还有这个把自己翻过来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这是小头的和大头的结合、啊。 哎，对 对， 就是 他长相其实想像大头儿子。不是，长相是像大头儿子这发型什么的，但是他脸型是大头，不是小头爸爸那个脸型。 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终于找到亲儿子了， 嗨，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嗯，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理发的事儿啊， 哎， 开心坏了， 没错， 真的，幸好咱俩昨天嘿。哎呀， 我觉得今天咱们聊这话题都憋着坏呢，你知道？ 对， 就是就想看看大家这都讲成什么样了。 哎，最后反正总结还是人家颜值高的话呀，其实你看越看咱俩越想笑，真是抱歉，很多朋友发来的没时间跟大家说，不成咱们明年2月2咱们再来聊一次。 嗯、是，这些都攒着，明年再说。 哎，好吧，也祝愿大家每天都能快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九点。